在8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硬性的规定，说三个流行歌手不能够同台演出，这也使得当时的喜欢流行音乐的年轻人非常的愤愤不平。那个时候只有22岁的郭峰，他心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做一个类似于台湾那样的百名歌星的演唱会，去献给世界和平年呢？于是他写了一首歌，那首歌叫做《让世界充满爱》，召集了当时大陆流行音乐的100位音乐人一起来唱。没有想到这样的一次演唱会竟然意外诞生了日后的中国摇滚的摇滚之父崔健。也是从崔健的这一首《一无所有》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摇滚的力量，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模仿崔健的装扮，唐朝、黑豹，还有指南针、眼镜蛇、魔岩三杰，这些摇滚乐坛也纷纷出现。在91年的时候，一支叫做黑豹的乐队参加了深圳之春的现代音乐演唱会，演唱会的名字非常长，没有人能够记住它，但是这场演唱会却让黑豹一夜成名。当时坐在台下的还有香港的著名的经纪人陈建天，他就是 Beyond 的经纪人。在对方的牵线之下，黑豹乐队签约到了台湾滚石唱片的分支机构，也成为了 Beyond 的师弟。90年代的黑豹正是唱着这首《无地自容》，让全国的摇滚青年疯狂的喜爱。 时光回退20年，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CD 并没有普及，零用钱换成了一排排的卡带，四大天王才刚刚开始崛起，书卷气的张雨生稚气未脱，嗓音嘹亮，爷爷家老房子的窗口有人哼着听不懂的李宗盛，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楼上的摇滚青年在泥哇啦的歌声里呐喊时，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当时的流行曲是现在的老情歌。 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从崔健开启的大陆流行音乐的摇滚偶像。说到大陆音乐的摇滚偶像，怎么能够不提魔岩三杰呢？这是一个传说，有人说魔岩三杰到底指的是什么？它其实就是台湾滚石公司唱片旗下的魔岩唱片的三位艺人，窦唯、张楚还有何勇。1994年的春天，他们同时发行了三张专辑，有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还有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魔岩三杰，他们影响了一代人，他们的身影夹杂在四大天王的流行音乐当中，既令人怀念，又令人心酸。张楚，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寂寞的歌手，因为他从小四处漂泊流浪。有人说听他的歌你会觉得特别的感伤，因为他的声音浑厚又苍茫，他大部分的歌都是走在路上的时候写的。10岁那年第一次离家出走，17岁考入大学，然后又辍学，87年只身来到北京，94年他发行了这样的一首令人至今回味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们想象鲜花一样美丽，一朵家的心风中飞舞跌落人们脚下，歌曲的人他们反对声音反对无聊，为了美丽在风中在人们眼中变得枯萎， 在发表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之后，张楚就告别了摇滚圈，回到老家西安过上了隐居的生活，而窦唯呢则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音乐风格，成了仙，逐渐走出了我们的视野。有的人唱着唱着就散了，有的人却还在继续的唱着。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位呢是摇滚老炮郑钧，在92年他放弃了当时最好的出国深造的机会，投入了音乐的怀抱，和红星生产社正式签订了唱片。到了94年，这首《赤裸裸》算得上是中国摇滚史上抹不去的一段记忆。全国的大街小巷，这首歌就像口头禅一样被所有的年轻人唱着。 还让你摸不方向，其实的心里寂寞难当，充满欢乐梦想。有一天我们相遇，孤独的心被救起，面对他的疯狂，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惊慌。一段尴尬的沉默，我说你要做点什么，突然紧抱住我说、已经不顾了太多，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还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也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暴露了你们真相，放弃抵抗，你可以给些温暖，也可以给个悲伤。没谁要苛求你，那他们没有意义。你不必为谁压抑，只要你能够对待你自己。痛苦会紧随着欢乐，可我不在乎那结果，想说的说了，想做的做了。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出个讯，可它在我们心挥之不去。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从崔健开始的大陆流行音乐的摇滚偶像。这一位，应该说这一组偶像叫做零点乐队。零点乐队创作了非常多的奇迹，曾经有人评价他们是令捉襟见肘的中国摇滚乐不至于全盘皆输的一个乐队，这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原因是这支乐队的所有成员，他们都是有着共同的音乐理想，并且是非常专业的乐队成员，而他们也成就了中国摇滚最优秀的时光。我们来听到的是零点乐队，玩够了没有？ 是否应该把一切看得开，丢掉往日的冲动，清醒地面对现在。我不知是否不该想得太明白，平静地默默等待，你会让自己回来。我不知是否应该把脚步再放慢，看看周围的人们，寻找生活的答案。我不知是否不该活得太明白，等你把一切看见，你会让自己回来。一次次的善意欺骗，我却装作看不出来，不管是否出于无奈，不要放纵的太不太快。玩够了没有？我不想再等待。玩够了没有？你是何时才能收回？

是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了。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让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也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也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 在许巍的生命当中有两个贵人，一个是他的偶像崔健，另一个呢则是在音乐的摇滚世界当中为数不多的一位女性田震。因为当年写给田震的那首执着，许巍终于被人认识，不再是吃了中餐发愁晚餐的流浪青年。田震虽然这些年退隐江湖，但是谁也不能够否认他曾经独领风骚地扛起中国第一摇滚女星的旗号。他的怕黑的女人这些歌曲不但有摇滚的曲风，而且孕育了摇滚的精神。 远远的夜晚是否特别孤单？孤单的夜晚是否特别想念？想念的恋情是否特别遥远？遥远的人，你可曾抬头望天？怕黑的女人，家里灯火依然。怕黑的时候，总想见你一面。哪怕是说的已经与爱无关。他的心也会感到一点温暖。过去的心可以不看，可以将它撕成两半，只当旧情一刀两断。不管经过许多年，说过的话可以不算，爱过的人可以再换，只当旧情一刀两断。可以将它撕成两半。 依然爱。怕黑的时候总想见你一面吧，哪怕是说的已经与爱无关，他的心也会感到一点温暖。 在摇滚的世界里，还有一位我们不得不提的女人，她就是指南针乐队的前主唱罗琦。她的身上一直有着很多的光环，和所有的摇滚歌手一样，罗琦有着最耀眼的才华，也曾经做过和世俗传统格格不入的事情。她被一些人爱，也被一些人恨。她曾经唱过摇滚，也曾经过得很摇滚。往事不要再提，摇滚已多风雨。九十年代中期的那些摇滚音乐人，在这几年陆陆续续地回归到我们的视线当中，却常常让人觉得唏嘘不已。因为歌是一样的歌，人是一样的人，只是听歌的心情已经大不如前。这是来自于罗琦，《随心所欲》。

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付出。 北京时间10点整。